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北京时间的16:06，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静瑜，今天来做客了女神百分百哈。今天赵爽有点事情，所以静瑜来代班。今天女神百分百的节目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同样我们也为大家请来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老师，欢迎包老师。 Hello， 大家好。 在我们今天的恋爱补习社的板块当中，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初恋的话题哈。其实每一天呢，大概在下午4点的这个时候，正好是我来赶上我下午节目的时候，所以我经常在车上会听到你跟赵爽聊很多心理的话题，我就很想插嘴。今天终于坐在这里，可以正大光明的插嘴了。也希望大家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的互动当中。先开始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同步双屏收听北京青年广播。除此之外，我们还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打开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进入到女神百分百正在直播的页面当中。那今天一开始，还是先进入我们的女神麻辣烫。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now.女神麻辣烫，今天要跟大家介绍最近比较好看的一些电影还有电视剧。一开始要推荐给大家的是正义联盟这部电影哈，确实已经炒火了很长时间了，特别是在前一段时间，正义联盟的主演们纷纷的来到了北京，举办了声势浩大的这个首映的仪式哈。包括有很多女性朋友也是有英雄梦的，是特别喜欢神奇女侠这部电影。那这一次呢，神奇女侠盖尔加朵是和她的小伙伴们一起回归了 DC 电影的宇宙重启之后，超级英雄的首次大集结将在本周五上映的正义联盟当中实现，明天就可以去观看了。正义联盟的故事呢，这一次定位是发生在蝙蝠侠大战超人正义黎明的时间之后，讲述在全面的面对全新的威胁之后，蝙蝠侠、神奇女侠、闪电侠、海王、钢骨还有超人六位英雄共同对抗敌人的故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先通过预告片来了解一下。 I had a dream. You ever heard that? That's not a saying. That's the opposite of what the saying is. Divided. We are not enough. The world needs Superman. 这个画面已经等不及了，明天就可以上映去看了。这是马上要上映的电影《正义联盟》的精彩片段，所以呢，大家如果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不妨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实时参与我们的视频互动。今天的节目当中包括像刚刚《正义联盟》的视频片段，有很多精彩的视频资料可以给大家期待一下哈。刚刚有看到闪电侠真的啊帅到，你知道女生通常在看电影的时候通常就会喜欢剧中间特别帅的男性角色，包括哈特别有侠骨风范的女性角色。那这一部集结了蝙蝠侠、神奇女侠、闪电侠、海王还有钢骨以及超人六位英雄的电影，非常的值得期待。除了正义联盟，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国产的影片，这是由新锐导演董越执导，段奕宏和江一燕主演的犯罪电影，叫做暴雪将至，明天也正式上映了。这部影片获得了第30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和最佳男演员奖两项大奖。段奕宏真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男演员哈，从他的眼神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故事还有张力。段奕宏也坦言说，一开始拿到剧本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被吸引了，因为这部剧给了演员很大的表演空间，但是更令他感兴趣的是电影剧本当中所传递的浓烈的电影气息。他也说，好的电影必须要有质感，和情节噱头相比，电影的质感是更加宝贵的东西，也是和演员的表演相匹配的一个要素。那究竟段奕宏以及江一燕在这部电影当中表现如何，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也就是电影《暴雪将至》的片段。 你喜欢在这小街上溜达，这小街也是你物色女人的地方。我能保护你。我注意到铁道上两次差点被你干死，我没打。我又注意到公路上， 节奏我看到我都跟着不汗毛都有竖起来，有没有？真的暴雪将至哈，讲的是在暴雪将要来临这么一个时节当中发生的很紧张的一段故事。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些剧透的环节，但是呢我会非常厚道的不告诉你们的，明天就要上映了。段奕宏和江一燕在这部电影当中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大家可以去影院当中一探究竟。两部电影在明天上映，当然最近还有一部非常好玩的电视剧哈，青春爱情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开播了，上线第一天就取得了点击率破亿的好成绩。而在演员阵容方面呢，没有大咖，这次出品方是大胆的启用了新人，剧中众多的演艺新人的耀眼扎堆更是让人惊呼过瘾。其实呢，在所有的校园爱情剧当中，除了男主女主的感情线，友谊线也是非常重要的看点。我们会发现呢，在男主和女主的身边总是有一两个死党，他们可以为朋友两肋插刀，非常的有正义感。就比如说像《匆匆那年》当中的陈寻、赵烨和乔然的兄弟情深，以及《最好的我们》当中耿耿、简单还有贝塔的三人姐妹组等等。那在这一部爱情剧《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当中，青春的情谊也是一大值得的看点。接下来呢，我们也为大家送出《致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的视频精彩片段。 我是江晨，有个女孩一直说她喜欢我，虽然我常常觉得很烦。 尔康，尔康是你吗？尔康 不是，但是 时候，其实他还挺可爱的。 他死不悔，他一直都在。 放晴了，喜欢你留下雪天，温暖了，喜欢你一变成信仰，难以放掉，我多喜欢你，你会知道。 我们单纯的小美好，真的看到我青春的心都悸动起来了，也引出了接下来我们恋爱补习社的话题哈。这次要跟大家聊一聊初恋，初恋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吗？刚刚看预告片里面都美好啊，是吧？所以呢，今天也是请到了心理咨询师包达英老师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初恋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当然，初恋不见得都像电视剧里面呈现的那么美好，因为通常美好也伴随着一些感伤，所以大家提到初恋的时候，往往都是一半甜蜜，一半苦涩。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恋爱补习社，聊聊初恋的话题。 霸道总裁遇上小公主，还是青梅竹马天长地久？也许爱情补习社，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这里是 FM 北京青年广播982哈，正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今天的女神百分百的恋爱补习社，我们为大家请来了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老师。刚刚在上一时段我们的女神麻辣烫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部电视剧是我们单纯的小美好，如果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可以看到，在这个画面当中真的有初恋的懵懂哈，你偷偷看他写作业啊，然后两个人偷偷在校园里面牵手，就会觉得说哎呀，想起初恋满满都是美好， 好甜哦。 对，想想自己初恋是怎么结束的，又会觉得说还挺惋惜的。其实最近呢也有一部电视剧正在热映，这就是大家的国民男神胡歌主演的《猎场》。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呢，胡歌跟自己的初恋其实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分开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部剧的视频片段，再来聊一聊这段初恋当中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 对你记忆最深的几乎都是告别。 喜欢一个人，我会喜欢的要死要活的，可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对他说，只会闷在心里思考。 罗伊人，你出卖了。 再也不想见了。 我在这里才刚刚开始，我不能给他留一丁点希望。 人生就是体会矛盾的过程，就像你明明爱一个女人，却亲手把她毁掉。 秀子，他秀子，他秀子。 永远忘不掉的人或许不少，可忘不掉的爱人就只有一个。我会以自己的方式赢回输掉的一切。 一切是不可能的了。一条说不清的缘分让我们纠结了八年， 重新开始，和往事干杯。 立场 看的人心酸酸的，因为可能初恋的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的感觉吧。而特别是在青春懵懂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男生他们并不像现在一样懂得就是怎么样讨女朋友的欢心，他可能就像胡歌所呈现出来的那样，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去爱你，但是我就是闷在心里，我表达不出来。而且特别是在这部电视剧当中，如果大家现在有追的话哈，剧中的男主角胡歌跟自己的初恋女友罗艺人是在大学的时候相识相爱，但是因为胡歌在事业起步期的追求，所以在异地的时候两个人产生分开，并且有裂痕出现。所以初恋其实很容易遇到爱情跟事业的一些不平衡的状况吗？ 嗯，我觉得会有这样一点，因为大家在所谓的校园的时候，或者说事业不太稳定的时候，刚好那个年龄又是恋爱的萌动的期。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事业不稳定，所以当你去先选择了爱情，然后没有考虑事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义无反顾的去谈恋爱了。但是后来事业的发展这变数是很大的，的确有这种情况。但是你要说到不平衡的话，我会觉得那个不平衡还不完全取决于初恋这件事情，它是取决于人，就是我们内心世界如何摆放这个感情和事业这两件事情。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哦，那是因为初恋我没有准备。但是其实初恋的时候，你也可以有一点想想说，我未来两年之后、三年之后，我毕业之后或者以后未来的走向是怎样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都囊括进去，可能这个事业也许就不会那么的矛盾在感情上。但是大多数人会觉得，哦，那是我没有考虑，然后是因为初恋倒了，就是什么惹的祸，不是我自己惹的祸。所以我会觉得初恋可能看上去是个表面的诱因，但是内底里是我们自己在内心选择的时候有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一个就是深思熟虑的这样的一个考量的位置，可能这就是初恋的特点。 是，你特别是提到初恋哈，其实特别像遇到这个矛盾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因为事业，甚至因为学业，因为也要看大家初恋的这个年龄。 对， 那可能就比如说是十八九岁啊，二十出头啊，这个时候可能你是在大学里面，你面临毕业，接下来你要有找工作，或者说面临一个事业的开创期，可能会很忙。但是对于现在大部分的人来说，可能十几岁的时候是初恋的一个萌芽期，这个时候家长老师会跳出来阻挠说，哎，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学习，你要考个好大学，然后你们两个不可以，要断绝关系等等，这样的初恋的故事我们听了太多太多。所以其实这个初恋遇到的，因为我们还在一个不成熟期，但是我们又遇到了人生当中好像看起来最珍贵的一段感情。那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样平衡的去摆放这个位置呢？ 我觉得我先可能要去 泼我冷水，是吧？ 吐槽一下曾经教育我们的老师。就是我小的时候也是被这么教育的，我上中学的时候老师就千万不能谈恋爱哦，上大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倒没人管了，初中和高中肯定是老师说不要谈恋爱，一定会影响学习的。但是这个观念从起点上面就是老师以他的出发点想的这件事情，而对于当事人我们来说，其实我们没有经历说恋爱到底会不会影响学习的这个就是真正的内心的过程。所以老师鲜艳的说一定会，千万不要，一定会影响学习，千万不要恋爱， 激起我们的逆反心理。 对，我会觉得那里边就是大家在影不影响学习的这件事情上，其实没有完全的自己经过思考和去验证的，而是因为老师基于一个学业上的考虑，老师最看重的是你的学习。就在校园里边我们的老师是这样子，但是其实爱情在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成长，或者说整个人生的成长当中来说，我觉得它完全胜过学习。 对，这也要怎么看了，因为现实 实确实是因为我们在老师或者家长的教导之下，先去抓了学习或者先去抓了事业。 对， 现在回头来讲说，哎呀，怎么还没有美好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对， 会觉得说自己失掉了那很重要的一环。但我觉得对于初恋来讲，就是爱情到底会不会影响学习或者事业这一方面，真的要因人而异。 是的，是的， 特别是男女也有很大的差别。 没错， 可能遇到的大部分的男生，他们会理智比较清醒的摆个一二三条出来，但真的有很多的女生，甚至是刚开始恋爱的女生是没有这么清醒的头脑的。 没错没错， 一头扎进去啊，我还管其他什么，我只要恋爱。我就觉得恋爱是最美好的事情。 对， 但之后可能等你经历过几次之后，会慢慢慢慢把它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去。 没错没错，确实是有这样的过程。就像男生他其实典型的是一个目标导向的这样的一类人，然后女生是关系导向的，关系导向就非常注重情感这个部分，是他觉得情感是全部内容。但是对于男生来说的话，男生更觉得我要比如学业或者事业这件事情是第一位的，因为在男生的内心世界里边，这件事情能让他产生足够的安全感，就是我有一个掌控世界的能力。 对， 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要一段关系，这段关系对我来说是全世界。所以在这两件事情上，男生和女生的确有些差别，就像你刚才说的，就是因人而异，而且男生和女生的差别很大。 对，但是我们就提到这个因人而异当中的这一波人哈，我能姑且把自己划进去，就是说就是但凡谈恋爱的话，就会完全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丢进去，就是燃烧自己的那种。然后等到这段关系结束的时候，你才会突然大彻大悟说，哦，原来我丢掉了很多很重要的在我身边来讲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没有办法很好的处理自己对于事业和感情的这种投入的，那是不是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觉得的确是，就是当一个人在进入爱情之后，他是看上去是进入到一个非常就是美好的关系里，但是同时他自己也开始了一段有封闭性的一个自我。 对， 就是他把全世界都屏蔽掉了，然后我的世界里只有这个人，我的世界里只有这段感情，然后这个时候其他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就是说都可以忽视了。所以这个时候的确会影响你跟其他世界，不管是事业也好，还是其他人际关系也好，那个互动和交互和你整个世界的丰富性。所以我会觉得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的确是存在的，就有很多女生她看上去就是她对爱情是那样一种就是轰轰烈烈，就是粉身碎骨，然后我什么都不怕，我一头扎进去，我就要这样的爱情。但事实上就像你说，哎，这样的爱情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哎，我为什么在这段感情里这么的封闭我自己，为什么我只有这个人。所以当他失去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异常的痛苦，就他的世界里边一下子就是 全 这个人没了之后，全世界都没了， 因为你的世界里只有他。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有人会这样评价说，哎，这样的感情才是纯粹的感情。我反而有另外一种观点，就是我会觉得那种当你谈恋爱的时候，你的世界仍然是开放的，我觉得反而更容易谈一个更加美好的恋爱。也就是说，其实你在跟这个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你对世界的封闭也是对这个人的封闭，就是看上去这个世界里边好像只有他，但事实上你把你跟世界其他的通道关闭了之后，你跟他之间的互动也会进入到一个相对封闭和不流畅的一个阶段。 对，其实刚刚包老师有提到两点哈，我非常的赞同。因为我们今天聊的是初恋嘛，大家初是什么意思？第一次。第一次的时候大家都没有经验， 对， 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谈。哎呀，就全身心投入进去，好像看起来是很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但是往往我们很羡慕那些初恋就一直携手到白头的人。 对， 但是大多数的人初恋可能就在某个阶段夭折了。 确实。 而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出两种状况。就一种是你们两个可能结束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太过于全情投入。因为像包老师刚刚也有分析过说，女生和男生对待感情的这种机制和态度本身就是不一样的。对于男生来讲的话，他可能更多从事业当中去获得满足感和安全感，但是女生会觉得说，啊，我只要你就好。但如果说此时此刻这个男生是配合你的，那没有问题，你会感觉你们俩每一天都甜蜜。但另外一方的话，你可能会对这个男生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 对， 因为他要承担起你的全世界，这是一个多么重的责任。 可以对男生来说，其实这种就是女生把自己整个人就是趴在这个男生身上的时候，这个男生其实时间久了，或者说经过一点点时间之后，他就会受不了。 对，他受不了， 他 两个人会吵架。 对，他发现他要承担另一个人的整个生命，他说我承担不了这个事情，虽然我们是情侣。 所以很多男生就会说，哎，跟你在一起我压力太大了， 我好累啊。 女孩就理解不了，说我到底给你什么压力了，我又不用你养，我又不花你的钱。 对对对，你哪里累了，我怎么让你累了。 所以这人家初恋的吵嘴就出来了哈。另一方面呢，你可能自己的世界被关闭了，刚刚包老师有跟我们聊过。那今天上半时段的节目呢，跟大家聊初恋的话题就到这里，一小段片花之后，待会儿回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恋爱补习社。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 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静瑜。今天同样做客今天女神百分百恋爱补习社的是心理咨询师包大英，让我们再次欢迎包老师。 再跟大家问声好 ，Hello。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关于初恋的一些话题哈，初恋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刚刚也有聊到，根据这个电视剧《猎场》当中衍生出来的一些大家第一次遇到恋爱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的一种状况，就是你是我的全世界。然后两个人都不堪这个重压，所以最后可能就分道扬镳了。那当大家可能我们会看到的经常出现的这样一种状况，就是说是因为我们第一次遇到恋爱的这种环境，所以说我们没有处理好导致它结束。但其实还有一种原因，就是说客观条件决定的。比如说两个人在高中一起，但是呢考入了不同的大学，所以异地恋嘛很容易导致分手。 是的。 或者就是说家长啊父母的阻挠啊，更或者是某些电视剧言情剧当中演的更夸张的一些桥段，比如这其中的代表《何以笙箫默》啊。这个剧呢一开始的时候是在网络上连载的小说，就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还有喜爱，后来也是被翻拍成了电影版和电视剧版。我们先来回顾一小段在这部电视剧当中《何以笙箫默》的经典片段。 让我面前 到了，你回去吧。 师兄，我骗了你，其实少梅早就已经辞职了，她担心我一直送她回来会不安全，但是我又想跟你一直回来，所以我就不敢告诉你。对不起，我骗了你。 师兄，是不是有一句话叫做“坦白从宽”？ 这句话只对警察有用。赵同学，我将来只打算当个律师。 完了完了，居然叫我赵同学，肯定生气了。律师啊，那对律师坦白会怎么样？会罪加一等吗？ 不要跟着我。 好了，钱李送你养乐多，回来就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饮料喝多了会变笨，你还是少喝点吧。 我们那何校长说了，饮料喝多了会变笨的。我还是拿回去给小燕喝。 哎，莫生，你现在怎么变得那么坏？不行不行，快喝快喝，要不一起。 何以琛和赵默笙的爱情感动了很多人，在刚刚的这个视频片段当中我们也有看到哈，两个人在学校当中呢，一开始呢就是标准的言情剧的设置，男主角学霸瞧不起女主角学渣，但是耐不住软磨硬泡两个人在一起了，后来男方发现自己离不开女方，可是因为各种种原因，他们这个比较复杂一些，有家庭的原因，然后有一些学校的原因，最后女主角就变得不告而别了，男主角从此就一蹶不振，然后从此觉得这个世界上出现的所有人都是将就，除了你之外，但是我不想将就，最终等回了女主角，两个人冰释前嫌，抱得美人归，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是不感觉我有一分钟说完一部剧的这种能力。当然这个故事哈，简单也是在讲，就是说初恋当中容易遇到的一种状况，特别是我身边又遇到过，就是说高中的时候两个人关系很好，但是因为大学的时候确实有学霸跟学渣之分嘛，两个人没有考到一个学校去，后来慢慢慢慢感情就淡了，而且因为异地很容易吵架，所以遇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就是说客观原因不得不分开，但是就是沟通不清楚，这是也是我们经常初恋会遇到的问题吗？ 我觉得就是那个沟通那个点上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说两个人有误解，或者说所谓能解释完了之后就能解决的这种问题，还有一种东西是两个人在争执层面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自我和你的自我两个人碰到一起了，这个时候两个人各家僵持不下，其实这个部分呢解释出来之后你会发现也没有用，因为两个人都不会让渡的，所以我觉得前一部分如果解释的话，如果有稍微有点误会，大家解释清楚了之后，其实是可以进一步的，就是进一步加深关系，进一步去维系这个关系的。但是第二步呢，就是只是大家各自更加明确我们不能在一起的这样一个事实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层面的解释，如果有一方看清楚了这个情况的话，第二种的话我觉得可解释可不解释，但第一种的话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解释，因为不然的话太可惜了。 是我们看看，就是就拿何以笙箫默这部电视剧来，就是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当然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因为当时的时候赵默笙是因为自己父亲的原因，所以不得不临时的被送到了国外，切断了跟所有人的联系，那这个时候何以笙就觉得很难以接受，包括两个人再遇到彼此的时候其实还有当时的一个心结没有解，但当这个心结解开了以后，两个人就变得很顺遂， 对，很明显他是第一种， 对， 就是那种可以解开的那种误会。 对，但是第二种，你的自我跟两个自我，这个我有点不太能够理解，别能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吗？ 比如说我问你，游戏和我到底谁重要？男生心里面会觉得我就是想玩会游戏，我觉得游戏重要，但是他不能说，但是两个人如果吵到最根本那个地方的时候，男生绝不会让渡，说我是不能玩游戏，我可以陪你，他一定会说这个时候我就是要玩游戏，我只是举这个简单的例子，就以此类推的话，就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无法解释的，我就坚持我认为我的自我是不能够被侵犯的，但是这种东西解释完了之后依然是不能够在一起的，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各自坚守自己认为对的那个部分， 那你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在一个变换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在当下的时候，因为就拿我自己来举例，就是也有发生过这样的争吵，比如说类似于像谁是谁，就是做什么事情比我重要， 对， 我觉得我应该是被排在前一点的， 对， 但是当争吵完了之后过了几年以后，自己再成熟一点之后就觉得说这样的争执其实很没有必要，但是在当下的自己是不会理解的，我就是要证明我是你心中的第一名， 我要一个重要性， 对，哪怕你骗我，你此时此刻你也应该说出来， 你应该哄哄我呀， 那可能就是小女生会经常有那样一种状态，现在绝对不会问这样的问题，就觉得说问也是白问， 其实如果 你找不 对，如果男生知道的话，其实他稍微聪明一点就想，哎，那我就哄哄你呗， 所以当时就是稚嫩的男生和稚嫩的女生在一起就会容易发生这样自我的一个碰撞， 是的， 所以出现一些状况，但是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异地恋的一个问题来分析哈，为什么异地恋那么的容易走不了，当然异地恋有修成正果的， 是的， 但是我们通常看到就是说啊，异地恋别人一听说哎男朋友在哪，哎我谈的异地恋啊，算了算了算了，就觉得说好像成功率确实不高，为什么呢？就大家真的是需要天天黏在一起的吗？或者说经常必要的这种见面沟通，因为我们现在软件也很丰富了，每天晚上我觉得打一个小时视频电话什么的 也 OK 啊。 嗯，但是其实在相处当中，就是一般人的相处当中，内心那个确定感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个确定感要这个两个人生活在一起，这个确定感才是明确的。但一旦中间隔了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即使经常沟通，那个沟通本身也会让人自己内心产生一个疑问，就是这个沟通到底有没有效， 嗯， 或者这个沟通到底有没有办法维系我们俩之间的感情，两个人都会怀疑。但是相对来说，内心更加确定的这样一组人，你发现也有人走在一起，就他们两个认为这样的沟通是 OK 的，就他们内心世界是认可这种沟通是没问题的。但是对于内心稍微有点不安全的人来说，他们觉得这种沟通是不足以来完成我们俩感情的这个进展和建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取决于人，就是那两个人在关系当中，他们究竟觉得什么样的互动才真正是有情感内核的那个增长性的互动，就是说有注意性、有建设性的那个互动。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话，真的也是因人而异。所以我觉得能在异地恋这个层面上修成正果的人，其实他们在相处未来的话，我会比较乐见他们未来的感情的走向。 嗯， 对， 两个人都相对成熟，而且安全感不靠对方去给予， 对对对， 很满足的给自己， 对，他自己就能和自己相处，不需要每天有一个人陪着他。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也非常顺畅。 对，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哈，就是通常有我谈异地恋的闺蜜会过来跟我说，哎，你看他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或者他发了一个什么状态，他们公司的这个女同事怎么样，他的同学谁谁谁，哎，我觉得你觉得他们俩是不是有，因为女孩天生会疑神疑鬼，而且我们都会特别自信的觉得说自己的第六感非常准，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引起一些沟通上的矛盾， 对， 两个人往前走，我跟他只是同事，那你们俩为什么那么近，你为什么当他肩上，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些争吵出现。 哎，我倒觉得像这个例子挺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男生如果就是他跟哪个女同事有暧昧的话，他应该不会发在朋友圈给女朋友看的。 对哦，我也反过来想一想，但假如说他就是觉得没有什么，这是一个比如说在初期呢， 嗯， 就很多女孩觉得说，哎呀，我把任何的所有的发生在萌芽状态上的事情都要给你斩掉。 嗯嗯，我会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女孩子的话，我觉得她内心世界可能就是她自己是非常紧张的对这个关系，所以她传递给男生的是我很紧张的一个状态，但是男生收到的是什么呢，是你疑神疑鬼对我的不信任。所以在这个点上面两个人容易起冲突，就是女生说我都觉得不安全了，你还不关心一下我，你还不照顾一下我的感受。男生觉得哦，你就这么不相信我了，我们的关系还怎么进行下去。所以就是这两个部分的时候，就两个人都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想的时候，这个关系可能会很困难。但是女生可能稍微想一想，如果这个男生如果他跟异性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流畅一点的话，他跟女朋友的关系也会相对流畅。所以就是他在一般意义上的那个男就是异性关系里边，他会处在一个相对合适的那样的一个分寸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女生应该会去就是主动的去跟这个男生去互动。这个部分就是我希望看到你跟一般的女性朋友之间有一个良好的互动，而这个时候你不抓得太紧，反而让男生觉得我有一口气可以喘了，我可以放松一点了，这个时候你们俩的关系反而会好。所以女生那种紧张的状态在一般人看来是说对这个男生的在乎，但是如果这个尺度过了之后，那个男生就会觉得哎呀，我好累啊。 对啊，恋爱真的是一门学问，然后也需要你去练习了之后才能得到一些真经。 没错， 就没有发现说好像谁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就特别懂得我们之后讲的那些道理。 对的， 都是在摸爬滚打当中才出来的。 是的， 所以又回到初恋的这个话题。初恋真的都是比较懵懂的吗？或者说在你接触的案例当中，有没有发现谁初恋就谈得特别溜的？ 我觉得就是好像一般的人都是在不断的磕碰当中去学习的，的确是大家都是比较懵懂的。然后在这个懵懂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那个懵懂的起点，然后你在不断从懵懂那个起点开始一点点往前学习，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有成长感。我反而觉得这个懵懂的起点蛮可爱的。对，如果一开始就很溜的话，我才觉得哎，这个人就没什么成长性了，他都不变了，然后他就这个样子，他始终这么谈恋爱，我觉得哎，这个生命的生长性啊，这个生命的美感在哪里呢？我反而去乐见那些在懵懂当中去开启自己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那样的人，那样的感情。 对，我也认可，但是我觉得他限定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时间和空间当中。 没错没错， 因为你可能要跟你的另外一半确定你们俩在同一个步调上。 对， 对， 比如说你开始初恋的比较晚，然后但是他已经是谈过好几场恋爱的，所以 他在跟你交往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哎，这些东西都是我重新再教你吗？他真的好累啊，就换一个人吧，就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所以说像比如说以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是可能是家里面的原因或者学校的原因，自己的原因保护的比较好，因为已经踏入社会工作几年了，也还都没有感情经历。 是的，是的。 那这个时候他面对外面就会有一种可怕的情绪在，会害怕，越会害怕就越往后缩。那怎么去缓解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就也要找一个跟他一样没有谈过恋爱的男生来一起尝试吗？ 我觉得这个不是绝对的，就是看那个人和你自己愿不愿意共同学习。如果对方也不愿意学习的话，即使他谈过很多次恋爱，他其实都无法教你在爱情当中如何能够进一步的往前去深入进行这部感情。但是对于女生来说，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指望一个男生教你，因为在感情的这件事情上啊，男生他的思维里边对感情的理解，其实我会觉得他是弱于女性的，就是他的敏锐程度、对感情捕捉的准确性、对这个感情进展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性的理解，我觉得他因为他的专注点不在感情上面，男生大部分专注点在事业上面，然后他有一部分可能给了关系，是他对生活本身的这种需要， 对， 但是对于女性来说，他对感情的这种探索的力量会更强，他探索的意愿会更强，会更明显，所以我会觉得女生啊，真的是不能指望男生教你谈恋爱， 要自己练。 对，你要自己再有一个练习和学习的这样一种心态，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只能指望自己吧，因为男生真的在这个点上是指不上的。 所以经常我们会聊到说经营一段关系真的是需要用心去经营的。 确实， 而且你经常会说，哎，某某某真的特别聪明，你看他跟他老公相处的怎么怎么样，未必说他嫁了一个哦条件多么好的老公，而是说他可以跟自己的老公或者男朋友之间保持一个非常良性的互动，然后两个人都成长，在这段关系当中彼此受益。 我觉得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的对象是可以学习的，就是他能把自己的关系经营得很好，这个女性身上一定有她在理解人和人处理关系上面比较好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我们可以观察的，这个观察我觉得就是学习的过程。 在初恋阶段哈，大家可能不知道结果好不好哈，但大多数的人可能初恋就是变成一个美好的回忆存封在盒子里面了。 的确， 但其实初恋也教给了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放一段视频，这是以往的感情经历都教会了你什么的一段采访，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看不到，永远不要在一开始就对一个人太好，如果你对他一个人太好的话，他就会变得不喜欢你了。就这种东西也很难解释，但是事实就是这样。 之前就我觉得吧，我就跟前女友的时候就天天秀恩爱，就十天秀一次，20天秀一次，50天、100天还来个纪念。我就觉得这东西，就做的事情说3遍，真的不能秀恩爱，不要秀恩爱，不要秀恩爱。 我还没有谈过恋爱啊，所以并没有教会我什么。如果看到这个视频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可以来加一下我，来开始一下，教会我一点东西。 觉得，哇，有时候人和动物真的很难融洽相处，我觉得。 对于那个感情，就是不要太认真，认真你就输了。反正对于感情刚开始就先不要太投入咯，然后到了一定稳定阶段再把感情投入，就不会太伤。 我感觉谈恋爱这个必须得有钱，没钱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上一段感情经历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金钱的问题，女朋友总觉得我什么都不给她买，然后拿我跟别的去比，她买了口红但我又没给买，这样子。所以说我还是觉得首先得有钱。 爱比不爱更寂寞，爱情不是你的全部，生活才是你的全部。 千万不要异地，两人异地四人开心。 我觉得谈恋爱呢，就最好就是不要全身心的放入进去，这样子一定要有所保留，因为我觉得一旦你全身心投入进去，你就很可能就会失去这段的感情，这样子。 就学会不要去轻易的相信任何一个人吧，然后凡事都应该是靠自己来。 就是不单单为自己着想，可能我们都会为他人思考一些，就是可能多懂得照顾别人一样。 作为男生应该不要太大男子主义，应该多体贴关心一下女生，然后应该多在网上取一些经验，比如说女生身体也不舒服了，不能说只喝热水的之类的，一定要切身去做一些实事情， 就是可以让自己越来越成熟了，然后知道怎么去更好的排脱，然后面对自己的对象，这样子。 不要因为对方而做对自己做一些大的决定。就之前我分手了，但是分手之前我本来是想要出国的，但是因为对方我就没有出国，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挺后悔的，但是我觉得我并不会恨他或者之类。 刚踏入热恋期的话，我觉得哈还是更应该去注重一下事业，男生的话还是要上进一点，对，事业为重。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很多事情，在找对方的原因之前，先想想自己有什么地方是做得不好的，对，就是不要一味的去抱怨对方。 因为从小到大其实你一直都是在父母的那种庇护下长大的嘛，其实你一直都就是被别人照顾着，可是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然后跟一个人在一起之后，就开始学会说怎么样去真正去照顾一个人，去包容一个人，去保护一个人。 其实我觉得说到恋爱这个话题哈，其实应该有很多人都有很深的感触。那么你的恋爱经历都教会了你一些什么呢？ 前任在一起的时候吧，我特别的好面子。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两个人都对对方说出了特别狠的话。可是因为我太好面子，我也没有去挽留他。如果内心其实还是爱着他，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他说两个字。 哪两个字？ 会好奇是哪两个字吗？如果没有在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最后这个男生呢，在自己手心上写了两个字：别走。 我眼泪都要飙出来了。 对，我特别喜欢这段视频，因为他采访的全都是男生。 对对对， 而且这些男生说的都是实话。 是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有点。 对, 对, 对， 因为里面金句频出。你会发现说谈过初恋之后的这些男生，我讲一个自己的一些感受吧，我是觉得说可能男孩最爱的就是他第一次就是全身心投入的爱的那个女孩， 是的， 之后再遇到谁之后也都不会像那么爱了。 还真的有这样的情况。 对，但女孩就不太一样，女孩可能就是说遇见一个可能她需要一段时间来平复心情，但遇到下一个的时候可能更爱， 对， 或者说还是跟上次一样的， 对对对， 每一段感情都全部的交付自我。 对， 那男生可能就卯足了劲一次，然后他就觉得哦，我大概了解是怎么一回事了，不要太认真。不要太投入，不要一开始对对方太好。面对男生的这种心理，那女孩子应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就是一般男生在第一次感情里边，他会觉得分手对他来说就是一个伤。然后对于下一个女生来说，男生是这样子，我要先确定这个结果了之后我才要付出。 Okay. 所以那个确定感决定了男生最后要不要付出。所以就是他在感情上边，他其实会有意思的保留一个最彻底的那个地方，就是如果这个女孩子在没有先付出的时候，其实男生很困难，就是其实男生在这个地方上是很算计的。 但是女孩会觉得说，我是女孩，你应该主动一点，应该对我好一些，让我看到你有在想要跟我在一起的诚意。如果说连基本的诚意都没有的话，我没有办法去倒贴。 男生其实在做事情上，比如说给你花钱呐、或者说请你对你好啊，这个行为层面上他们都是能跟得上的，甚至可以对这女孩非常非常好。但是在内心那个最彻底的地方，咱们现在不是要跟初恋 PK 吗？如果你真的想跟初恋 PK 的话，在最彻底的那个地方，男生是非常难给出去的。所以通常在这个地方上，女生如果更有勇气的话，如果你妄图跟初恋 PK 的话，你才有可能就是占得这个所谓的先机。 啊，不要了，感觉好难。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就是男生在那个地方想要给出去确实非常难，因为对于他第一次来说，他是没有鲜艳的经验的，所以他很彻底的就把自己给出过一次之后，那之后对他来说，这个伤的弥补对他来说都是一个接下来这个女性要给他非常非常大的安全感和非常非常大的信任，这个时候这个男生才有那么一点可能性哦。 对，因为才有那么一点可能性。你会觉得说好像因为安全感这个东西，因为你要给予对方的话，它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你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们一般的女孩子就不要跟初恋 PK 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所以你就尽量不要跟初恋 PK， 你们能相处到什么程度就相处到什么程度，因为牵扯到第三个人进来的时候，而这第三个人又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过去时，对 对， 所以你没有办法 PK 掉他。 对，而且其实初恋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想哈，未必都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美好。 是， 但是因为大家 整个社会对于初恋都加上了一层粉红色的朦胧色彩， 没错， 以及现在的电影啊电视剧啊都在各种宣扬这种感情。 对， 对， 对， 所以你在回忆的时候就会自己人为的加上了很多的角饰， 没错， 它未必是真实的你体验的那个样子， 真的是这 样。但留下来的之后你觉得说这个人无可替代，这个人就是我此生最爱的人，谁都没有办法超越他。但是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人生还长，不要着急着下定力哈。 对， 当然了，初恋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的问题，今天也跟包老师分享了很多。那在我们今天的蜜花语板块呢，也有朋友向包老师提出了问题，我们进入今天来听一听看这个朋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进入我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来到我们秘密花语的这个小女孩呢叫小雨，她说她自己今年大三，遇到了一个心动的人，是初恋。平时看小说比较多，也特别喜欢看电视剧，觉得自己吧虽然没有恋爱经历，但是应该也是一个老司机了。可是从目前的感情进展来看并不顺利，为什么？我已经忍不住先要吐槽了。来，先交给包老师， 你先吐槽一下。 就是真的我要告诉大家，看小说跟看电视剧跟你真正谈起来完全是两回事。 对， 而且甚至他有的时候会误导你， 没错， 甚至把你朝相反的方向去吸引。所以 我特别同意静怡的说法。 对，所以吃过亏的人嘛，就掉进哪个坑你再跳出来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哦，不要相信那些，一定还是要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对，我简单的说，我会觉得就是一般的电视剧小说它是给女性的听众或观众或者是读者的，所以爱情小说给女性看是迎合女性的，大多数时候你才会去看。所以你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建议女生你就戒掉这些东西吧，不要去看偶像剧了，也不要看言情小说了，你真真实实的和眼前这个实实在在的男生谈恋爱，不要跟那个书里边的电视剧里边的人谈恋爱了。 特别是备受大家喜欢的这些电视剧，可以帮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大概的脉络哈，就是一个有钱多金事业有成，然后身高180以上，然后气质特别棒的一个男生，然后就喜欢了一个普通平凡什么东西都没有但是就是很可爱的卖萌，然后每天生活在自己想世界当中的女生。 对，而且要够傻。 对，这就是迎合你审美的，因为你会觉得说有一个对位，就会觉得说哎，我就是这样的女生啊。 对， 那我只要等待就会有一天我白马王子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接我 啊。好害人啊。 不会有的。而且还有一类书哈，就是说平常看小说或者电视剧是一类，还有一类人呢，虽然没有谈过恋爱，但他很喜欢各种各样的恋爱宝典，什么教你谈恋爱， 对 于男朋友一定要做多少件事情，对于男生千万不要犯的多少件错误，这种书你觉得有用吗？ 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僵化的去执行，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人永远比任何理论都重要，你要不要把一个理论挡在你和他中间，这样的话你们俩之间没有办法建立关系，你建立关系的是你和那套理论的关系，而不是眼前的这个人。 我自己再来现身说法一下，因为初恋的年纪比较晚，所以当时呢有女生朋友就担心我的状况，所以她就送我一本类似于这样的书，我也认认真真的看了一遍，她当时觉得好有用啊。然后等谈到恋爱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哦，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 对， 但是等你结束这段关系之后再回过头来看那本书，你会觉得说哇，真的说的好有道理啊。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说道理都是给过来人听的， 没错， 你过了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状况。那今天呢小雨的答案我们就解答到这里，今天女神百分百和大家聊的初恋的问题，不知道您听的是不是有益处哈，但也可以跟我们继续保持联系，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青年广播 FM982982魔力工厂，来跟我们继续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简单爱，希望大家在恋爱当中都可以保持简简单单的状态。我是静瑜，也感谢包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女神百分百和您不见不散， 再见。